摇摇摇晃的晃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天鹅和那对对鸳鸯。它是扑棱棱两翅儿忙啊，这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青云云罩着青松，松藏着谷子，那紫烟着山声。老三在寒塘上把木鱼敲得响叮当，他是念佛外带着烧香。龙出青山倒下地，拉过了牛到当地，一到南马去耕种，耕的是春种秋收，收藏的丰盛那一份的钱。头戴着方巾，身穿着蓝衫，腰系着丝绦，胡下装着云履，怀里抱着书包，一路山腰学步而上。啊，我他走到进了书房，有怕我可只见他面对菱花云分两鬓，那鬓上带着鲜花，花枝招展呐，他只跳舞。木牛红儿不住的连声唱，我可只见他头戴着斗笠，身披着蓑衣，下穿着水裤，胡下蹬着草柴，方跨藤边倒起牛背口，旁短笛吹的是自在笑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一段西河大鼓，一段京韵大鼓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